那当然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 秦月一边开车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在伦敦夜总会和酒吧到处都是，而且特别好玩。 田淑妍哦了一声问道， 哦，那你说池水市也有那种好一点的夜总会和酒吧吗？ 不会吧。 秦月望了田淑妍一眼笑了起来， 你在池水市待了这么多年，连哪儿有出名的夜总会都不知道，你这个主持人也太失败了吧。 我又没去过，况且我的节目都是别人做好，我只按照程序问问题，然后假装知道一些内幕的样子就可以了。 田淑妍深呼吸一口气继续说道， 从小到大我都没去过那些场所，自然就不知道了。 秦月瞄了田淑妍一眼笑呵呵地说道， 哦，嘿嘿，你要是真想约会林浩，可以请他喝咖啡或者看电影吗？ 没必要请他喝酒。 你哥哥说的对，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不适合你。 田淑妍红着脸把脸跌下了窗外，望着窗外飞速而过的高楼发呆。池田商务会所的前大门灯火辉煌，热闹非凡，而他的后门因为临着背街倒显得异常冷清。一辆黄色的出租车从远处开来，停在了池田商务会所的后门边，一个人影从车上走了下来，他紧了紧身上的黑色风衣，左右望了几眼，快步拉开后门钻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又一辆黄色出租车驶了过来，停在后门边上。待客人下车后，司机便把车开走了。如此反复了几次，已有好几个神秘人物通过后门进了池田商务会所。池田商务会所和别的夜总会一样，除了有一般的娱乐服务外，还有一些附加服务，但这里的附加服务绝对物超所值。一来安全可靠，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拿到报刊上去曝光；二来这里的小姐个个玲珑剔透，甚至不乏模特或者演艺界明星，而且常常会有裸模走秀，这些都是别的夜总会不能提供的。今晚为了庆祝池田化工集团的胜出，田潇就派人准备了一场裸模走秀。田潇环视了一眼豪华包厢，发现众人都到齐后，便命身边的人开了香槟。他拿起酒杯晃了晃杯中的水酒，笑着说道， 我田潇能有今天全靠各位鼎力相助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池水市还是我们的天下呀。 田潇说完一口干了杯中的酒。韩笑烟紧贴着田潇痴痴地笑了一下，软绵绵地说道， 这些事情啊，除了是我们田总谋划得法之外，还归结为欧阳长风太咎由自取，没那能耐却非要和田总作对。 对对，这就叫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 常宇举着酒杯若有深意地望了韩笑烟一眼，继续说道， 这一来呀，整个池水市的商界就变成了田总一枝独秀了。 田潇哈哈大笑起来， 哎，这还真要谢谢常市长和各位领导啊，以后池田化工的房地产还要多多仰仗常市长啊。 啊，哪里哪里。 常宇笑得合不拢嘴，这一次他也成了